咁第四章一开始就系标题就系争端嘅由根由啦。咁或者话第四章其实系讲嗰个根由，即系话佢个核心。咁究竟争端嘅问题嚟自边度咧？咁第四章就讲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咩咧？马尔个福音咧，第七章。马尔谷第七章21-23节，读咗呢度咧，帮我哋容易帮我哋去明白啦。第四节第雅各伯书第四章嘅内容啦。咁21-23节咧，就系讲出咗一啲唔好嘅嘢吓。就是耶稣讲啊，唔系凡由人里边出嚟嘅嗰啲使人污秽啊，系因为由里边出嚟系咩啊？由人心里边出嚟嘅系恶念、邪淫、盗窃、凶杀、奸淫、贪论、独立、诡诈、荒唐、嫉妒、毁谤、骄傲、愚妄，佢呢一切恶事都系由内里出嚟嘅，并且使人污秽。啊，呢个就系我哋内心嘅嘢啦，可以话亦都系争端嘅根源啦。啊，问题嘅核心。所以佢中间，你哋中间嘅战争系边度嚟噶？你哋彼此之间嘅争执又由边度嚟嘅咧？岂唔系由你哋肢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但如果我们不去控制这些私欲呢，我想要这样东西我就拿了它，我们不去控制。我想怎么说，得到这个位置，坐在这个位置，那我就去唱衰人，那这个就是一种私欲。你们贪恋如果得唔到，於是就點啊？升高級咯，要兇殺，啊，殺咗人哋添。你哋嫉妒，如果得唔到，跟住再啊進一步就要鬥爭，啊要爭鬥，起嚟打戰，交戰。你哋得唔到咧，係因為你哋唔求，就係唔祈禱啊。而相反咧，你哋諗住用现世的环境、现世的能力呢去争取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们永远都不会满足，永远都得不到。咁有些人说我们求咁，所以呢，我爸呢即刻随即就话啦，佢话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得不多，想要浪费在你们的淫乐之中。咁因為求得唔恰當，嗱呢個第四節咧，或者話呢幾節咧嚇，有啲講及係私欲啊、貪戀啊、淫樂啊，嗱呢啲其實係同嗰個所謂我哋講嘅第六戒邪淫啊，呢啲冇直接關係嘅，冇直接關係，而係講一般我哋對於細物嘅貪戀。我哋對一啲細事嘅呢個世俗嘅所謂權力啊，點啊慾望啦，各方面嘅一種貪欲嘅啫。所以雅各伯咧就勸當時嘅教友啊，既然你哋唔識得點求咧，咁佢就話咩應歸向天主啦。佢淫亂嘅人啊，所謂淫亂嘅人係邊啊？就是不忠实的受造物，即是每一个受造物天主做它出来呢，都有它的目的，都有它的角色，都要好好地去生活的。但是不忠的受造物呢，就是它离开了它的轨道。或者说说得实在一点，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我们有人的角色，有人的尊严，我哋呢个尊严咧，唔单止自己有，亦都要尊重别人。但系如果我唔按照 我作為人這個角色去做人 去對待人呢，那我就是不忠於我身為天主做我出來的這個意義。所以他就說不淫亂的人，他是不忠的受造物，意思是你們不知道同世俗和好就是同天主為仇嗎？所以邊個如果願意作為世俗的朋友，就成了天主的仇敵。那大家都會明白，朋友呢就傾得埋啦。即係你近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或者蛇鼠一窩啦，你近個好嘅，你咪做好好人咯，好朋友咯，你近個唔好嘅，你咪同佢哋一樣咯。咁無論點呢，就是你會跟他有一種同樣的價值，你才會跟他做朋友多多少少。你不吸大麻的，你不會再去找一班大麻友去做朋友，是吧？你不去賭錢的，你都不會時時拿一班 賭徒呢跟他傾偈。當然即是你傾一兩句這些所謂打個招呼的不是一個問題啦，但是做個朋友呢就很多次呢有在观念上、在价值上、在心态上呢是有共通的地方的。所以他就说，如果你跟世俗和友好呢，即是跟他做朋友这个世俗呢，那于是你当然有世俗的观念。今天的人说，嘿，你这个世界有钱不稳了，你蚀底了，咩行头咩行，唔好执书啊！咩惨过败家之类。咁于是执书行头啊，总之就系你如果倾向呢种咁嘅观念咧，其实你就同世俗做朋友啦，系咪啊？佢嘅意思就话，咁当你同世俗做朋友嘅时候咧，你就无形中同天主为仇。啊，呢度讲世俗。当然我用这个世俗的字眼呢代替了后面讲的世界，后面有一句讲世界的。因为世俗呢我们代表了是什么，是个黑暗的世界，或者一个险恶的世界。而天主呢是一个善 的境界，是一个爱 的神，爱的主。咁所以一個仇恨一個愛呢係唔可以喺埋一齊嘅，所以佢變咗係就是天主為仇嘅意思啦。所以邊個如果願意做世俗嘅朋友，就成咗天主嘅仇敵，好自然啦。即係如果我哋日日都諗住講得唔係咁壞呀，我想發大財，無論你用咩方法都好啦，想發大財呢，咁你就知唔知會離開天主。你話我今日星期日加班喎，有雙倍喎，咁我要加班啦，咁你咪嘿天主算啦，唔緊要啦，咁你咪多多少少係離開天主啦，咁所以呢呢度係一個要對照嘅。無論你對金錢啊、權勢或者享樂呢傾向呢，都會使人呢係離開天主嘅，只不過你離開幾遠，或者係開始離開，或者係離開越來越遠啦。因为正话所讲的金钱啊、权势啊、地位啊、享乐啊，是这个世界所崇拜的。第五次就说，天主以嫉妒爱慕他在我们内所安置的神灵。那这句说话是什么呢？就是嫉妒的爱慕，即是好爱得很重要。我们爱一个人呢，譬如话普，如果普通朋友，你个普通朋友冇所谓啊，咁第二个人同佢做朋友咧，你都会接纳嘅，即系唔会嫉妒嘅。当你嫉妒一个人有另一个朋友嘅时候咧，这个爱又好深入，好深入嘅吓，好彻底嘅。咁啊，天主要呢种咁嘅爱咧，爱边啲啊？爱佢喺我哋内所安置嘅神灵，就系我哋嘅良知或者话圣神。的宫殿啊，我哋良心。佢或者你哋以为圣经呢句说话系白讲嘅咩？ 啊，这个说话原来是在旧约里面可能讲过的，所以呢雅各伯呢就引致出来了。那他做什么呢？就是这个 天主呢还赐给更大的恩宠，不单止爱他，而想赐给他很大的恩宠。所以咁话，圣经咁话，天主拒绝骄傲嘅人，但系赏赐恩宠俾谦逊嘅人。咁可见天主其实系时时都愿意咧，系俾爱人、关心人、俾恩宠人、帮助人嘅。只要我哋人有一种谦逊、谦卑嘅态度咧，嚟到去同佢相处，嚟到求佢，向佢祈祷。咁呢两个说话其实系再次讲翻，就系罪系出自骄傲，圣德系嚟自一个谦虚。咁我哋睇到喺教会里边嘅圣人咧，啊，如果嗰啲所谓精修圣人咧，或者系嗰啲隐修圣人咧，全部都系嚟自一种谦虚嘅德行，识得去祈祷求主嘅恩典，所以咧佢唔会有一种骄傲嘅心咧。即是他人于千里，所以他收到这个圣德。所以你们要服从天主，在服从里面去寻求幸福，来到对抗魔鬼，那魔鬼呢就会逃避你们。所以我们去寻求幸福呢，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说我们赚到多钱就幸福，不是说我们那个权力多就幸福啊，又或者唔系话，因为我哋有越多享乐就越幸福，幸福系我哋嘅每个人嘅内心嘅一个体会，一个感受。所以我哋要服从天主，以一个谦卑嘅心求佢俾我哋呢一份恩典。当我哋有呢个恩典嘅时候咧，无形中系对抗魔鬼。服从天主咧，我哋自然会离开魔鬼，咁魔鬼就必逃避你哋，见到冇机会。得手的入手，那个魔鬼都会离开了。他说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就亲近你们。其实天主已经亲近了我们，只不过我们愿不愿意亲近天主。他说你们务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的人呢，你们一定要清洁你们的心。这个有时我们的信德薄弱，有时我们会、啊、就是所谓三心两意。哇！人哋话求呢个神德、哦、好、哦，咦咁咪求啦、啊、咦，好似求你都冇效果嘅。不过有另一个人话嗰、那个靓啲、哦，就开始系三心两意啊。咦，不如又试下嗰个咯吓。咁呢啲咁嘅咧，就系、是、我哋对上主嘅信心不足啊。所以我哋要洁净我哋嘅心，使我哋嘅心离开呢个世界世俗所强调嘅重要嘅嘢。佢你哋要感到可怜，要悲哀，要哭泣。嗱、啊，呢啲几个呢三个词咧，其实喺真福八端咧里边都系咁有呢个几个词噶。你哋要哭泣啊，你哋要怜悯人哋啊，你要感到悲哀，因为咧咁啊得到天主嘅恩典啊。佢让你哋嘅喜乐变成悲哀。你哋而家有钱啊，你哋而家有地位啊，记得、哦。就是什么呢？你们现在在笑啊，那么开心啊，应该将自变成悲哀，因为你们得不到天主的恩典啊，所以叫他们改变，欢乐变成忧愁。我们现在这么 开心啊，将来你就糟了、啊、所以呢你要想一下远一点，想一下将来，那你就会有所改变。你们务要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他就会举扬你们。正如福音里面说，谁高举自己的就会被贬抑，谁贬抑自己的呢就会受高举、啊、耶稣的福音里面很清楚地教导过的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因为诋毁呢是一个口舌的罪。当然我们的心呢当然看不开才会诋毁，是吧？诋毁弟兄或者判断自己弟兄的就是诋毁法律，判断法律。如果你判断法律，你就是不是守法的人，而是审判者。 咁审判诶首诶审判者系咩咧？就是、天主嘛，天主先有权审判人嘛。咁我哋如果你话我唔好，我话你唔好，彼此诋毁，或者判断人哋咁样做得点点点，咁呢个就系破坏咗人哋嘅声誉，亦都可能侵犯咗人哋维持声誉嘅权利。咁本嚟就系耶稣话我哋判断，我哋唔好判断，因为判断嘅权唔喺我哋嗰度，喺天主度。我哋而家用咩判断人呢？天主都用咩尺度咧嚟到判断我哋？所以变成咧，我哋就被判断者啦。咁雅各伯就提醒我哋啦，我哋啊诋毁人哋，即系无意中系诋毁法律。咁同样亦都系判断法律。咁好似我哋就变成系天主，我哋系法律嘅设立者，而唔系作为一个受造物咧去守呢个上主所建立嘅一啲规则。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这个就是那个能够拯救人也能够消灭人的天主。然而呢，你是谁啊？你竟然判断你的近人？那因为只有人只有天主才是有权力去判断去审判，所以呢人就冇資格，咁所以佢問翻人啦，問我哋，你哋究竟係邊個，竟然做啲咁嘅嘢？好，而家你哋話，今日或者聽日，我要去呢個城或者嗰個城，喺嗰度住一年，作買賣獲利。咁呢度係提醒嗰啲有錢佬，佢有錢人點咧？我有錢嘛，我中意去搬去邊度？住几耐，喺嗰度做生意搵钱。搵到钱呢又搬走，又另外一个地方搵钱。即係多多諗筹划去搵钱嘅计划。本来搵钱唔係问题。但係佢哋搵咗钱呢，佢就要做，又做咗有钱嘅人呢，就欺负弱小呢，就有问题出现啦。所以当有钱的人呢就出现了一个更大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富有的人呢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为他们不愿意给天主在他们的生活心态里面呢做过任何改变。因为他认为有钱的时候，可能我就是阿头，我就是阿一哥，我说什么你个个都要听我的。那于是他会不会想到天主俾咗我呢啲恩典，天主俾咗我呢啲嘢，我应该同人分享呢？佢就唔会諗呢样嘢嘅。佢只係顾住我越钱嘅钱越多越好，我而家係世界排名第100位又唔得，我呢一年之后呢我要排名第90位，或者再一年之后呢我要排名80位，一路咁样嘅欲念呢喺度向上爬。其实呢关于听日嘅事呢，你哋仲唔知道你嘅生命系乜嘢啊？你哋原只不过系一股精气，出现片刻以后就消失啦。所以只顾去赚钱，冇理会到生命嘅将来同埋终局，咁就有问题啦。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嘅生命只不过系好似一股精气咁啊，好快脆就唔见咗。当然雅各伯睇嘅仍都係用一个永恒嘅角度去睇。即係我哋如果睇嘅都係同样，如果你话我哋而家人嘅寿命长咗100岁呀。100岁你喺呢个世界嘅宇宙嘅时间嚟讲係几多呢？其实非常之短嘅时刻。所以佢鼓励当时嘅人呢，特别啲有钱人家呢，要諗下他的将来，他的死亡在主前，在天主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会怎样呢？当你要想这件事的时候，有可能会改变过来。他鼓励 他建议当时的人就说，不如你这样想，上主如果愿意 我哋就可以生活继续落去，就可以做呢件事或者做嗰件事。咁就系识得求天主，识得有份谦卑啊。咁你求天主当然咧，唔系按照自己嘅意愿，亦都系话对天主话：如果你愿意啊，若果愿意咧，我就可以做呢样嘢。如果唔得，我都要接受。佢系建议当时嘅人系咁样呢、这个生活态度。但可是而家你哋却猖狂自夸，咁样嘅自夸都系邪恶嘅。自夸就因为有社会喺社会上得到地位嘛，喺现世里面得到财富嘛，咁所以佢哋自夸啦，以为好叻啦。但系呢种自夸就系一种唔好嘅嘢啊！呢种唔好嘅嘢咧，越嚟越破坏团体之外咧。亦都佢哋彼此之间有好大嘅纷争，所以人如果知道行善，但系唔去行咧，呢、这个就系佢嘅罪啦。因为佢知天主嘅教导不理，知其他嘅天主嘅仔女不理，啊，佢本嚟知道即系应该做啲好嘢嘅，既然天主俾咗咁多恩典佢。啊，应该利用佢所得到嘅恩典咧，去同人，或者帮人哋，亦都好好咁样过生活。不过由于佢嘅骄傲咧，佢认为不屑去帮呢啲人。咁呢个就系雅各伯要提醒当时嘅嗰啲有钱嘅人家啦。咁我就讲咗有钱人家咧，特别再想提翻咧，就系当时的而且确有一班啊嘅。犹太的基督徒呢，或者说犹太移民而在地道生活，那他们成为基督徒呢，他们是有一班是有钱一点的。于是有钱这班人呢，可能看不起其他较为贫困的人。于是呢就出现了即是雅各伯去写这些这样的问题呢，去提醒他们教导他们了。好，那么两张书很简单，那我们就讲完了。咁啊，我覺得雅各伯書咧最重要嘅，好似唔係解釋咁，因為唔係太難了解，而係我哋反省自己嘅生活，反省自己所接觸嘅各方面嘅環境，或者反省自己所做嘅嘢係需要多啲嘅。咁啊，唔知大家即係到第一章至第四章啊，到呢度為止啦。咁啊，有啲咩嘢分享？有什麼東西想討論一下，因為我特登留下一章，就第五章下星期，不想買收工，是吧？下星期我們說完休息一段時間，因為呢 要考試， 什麼話 要考試，是吧？ 哦，那麼天主跟你們考試，不是我跟你們考試啊。大家读到呢度第四章尾啦，咁啊有咩感觉？ Peter， 你点样去睇呢样嘢咧？譬如头先你讲过，朋友之道啦，就即系大家会有同样嘅理想，咁啊即系朋友啦，系咪？咁但系咁样做法系咪好容易陷于？勇于过早去批判了某些人的行为是跟你或者跟天主的道路是有少少不同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嘛，那你根据某样东西你已经批判了人嘛，那这样东西是在我想啊，就是都挺困难去拿捏那个其中的所谓应该谨慎从事，就不是只是一样都靠直觉去做的。 当然朋友其实呢 有不同的深度的嘛。当然像说雅各伯说这种情形呢，就是说差不多就说好埋堆死党这样的情形。就不是说普通交往开始的交往的阶段，又或者即如果我將佢分成啦，朋友都一步步嚟㗎，你唔可以一見如故就好朋友啊，就好少㗎，係咪？要慢慢認識了解交往先至會 會多啲進一步嘅交流嘛。咁所以我覺得雅各伯講嘅內容咧唔係一個問題，佢因為佢講嘅問題已經去到嗰班有錢佬咧就係維維人維維維啊，係佢哋自己嘅啊，即係佢哋自己，但係佢哋自己唔係咁簡單話大家接納彼此噶，可能你如我詐噶喎，有時我哋睇電視劇都睇到啦，呢啲咁嘅嘢係嘛？咁即係我又想喺你嗰度攞著數啊，或者我又想即係我出名過你等等。咁所以咧，佢保禄要強調就話，如果我哋只係喺呢個世間嘅觀念去著著眼咧，咁我哋同天主為敵。咁所以佢話你與世俗為友咧，就同天主為敵。個目標喺呢度，所以不至於就話你提到咁快就係話哦，你咁係咪同你做朋友已經判斷咗佢咧咁？嗱，當然如果朋友與朋友之間啊，有啲人話喂，你咁好似唔係幾好喎，咁樣做第一會對自己又點樣，對人哋有咩影響啊？等等等等，或者話我哋個信仰唔係咁喎咁。嗱，呢個就係規勸之道啦。當然，如果作為朋友接受你規勸，最好不過啊。但係佢唔接受，我做咗規勸啦。咁你唔接受係你個問題，唔係我的問題啦。正如好似喺舊約裏邊咧，天主叫啲先知去話俾某個人聽嘛。佢話：如果話你已經話咗俾佢聽，佢唔改，唔會即係點啊？向你追究。但如果叫你講，你唔講咧，要向你追究，因為佢作為個先知嘅角色。咁所以，朋友係喺呢一個規勸嘅嗰個環境裏邊咧，咁即係仍都大家都係朋友。如果真係一次、兩次、三次規勸都係咁嘅話咧，我諗對另一個人嚟講，多多少少都話，唔好咁寄望咁大，算啦。即係佢嚟揾我，我咪幫下佢咯。睇下可以幫嘅話，啊，如果唔係，我都唔會點樣啊。即係好似同佢個關係咁密切。即係如果一個人一個賭徒啊，同你借一次錢，作為朋友算啦，係幫你一次啦。不過唔好再咁啦，再咁唔得噶啦。咁，你幫我搞借一次，我搞掂今次，以後唔會噶啦。點知？啊，兩個月之後又嚟一單，咁你幾次之後咧，你都自然覺得你唔想同佢咁關係咁密切啊。當然你可能你會用第二個方法，喂，唔該你啊，去戒賭啦啊，你睇下有冇方法幫自己去改變啦啊。錢我唔借俾你噶啦，你要陪叫我陪你去見你個 counselor 我都可以陪你，冇所謂。咁即係有唔同嘅做法咯。所以你講啊。講到係唔係話咁快判斷對方咧？我諗當然冇人咁快去咁做法咯，係一步一步會你越嚟認識越了解，你日常去做啲嘢得唔到嘅時候咧，可能你個嘅關係咧就會所改變。我咁樣睇法。 Okay. 有冇其他嘅意見啊？分享啊？討論啊？ 咁咧，想講咧，第二章咧，佢就有個咧，佢話唔好以貌取人啦。咁即係譬如佢講一個有錢嘅人同一個窮嘅一齊入去一個聖殿裏邊，咁即係我哋唔應該睇唔起人。咁有時候我會諗下咧，如果我哋唔係話，如果係一個係一個乞衣咁入嚟呢個聖堂，咁究竟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坐佢隔離咧？即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咧？你觉得？ 我觉得可唔可以啊？呢个唔系我觉得嘅问题喎。第一，首先你嗱，乞衣都有唔同嘅情况嘅，污糟邋遢，或者只系嚟到乞食咧，咁系两回事嘅喎，系咪啊？第二就系你先坐，亦系后坐咧，即系你先坐低，佢坐你隔篱啊，亦话佢喺度，你坐埋去咧，系两种唔同嘅现状。 讲真咧，如果佢喺度咧，我哋唔会坐埋佢咯。 啊？ 如果佢喺度先，我哋唔会坐埋佢。 嗱，你唔会坐埋佢，唔等于你一定歧视佢，因为只不过你坐落去，你觉得唔舒服啫嘛。天主叫我哋爱人咧， 唔等同我要喜歡曬每個人嘅喎。我尊重佢，佢嚟聖堂 ，OK， 我唔知佢做乜嘅，可能祈禱，可能嚟睇有冇嘢受，或者睇下有冇問人攞錢攞唔攞到之類，即係我唔知佢呢樣嘢，但我唔可以成日都瞄住佢、及住佢，睇下佢做乜嘢先咁。即係如果咁，我哋就變咗係已經戴住個有色眼鏡，認為呢啲咁嘅身世咁嘅人係唔可以嚟啦。問題唔係坐嘅問題，而係佢保錄咧，唔係亞各伯咧，最強調就係話有錢人咧上去一啲特別嘅位置嘅。啊！然後啲窮嘅人咧，係一啲底下嘅位置嘅。哇！你阿 boss 喎，坐前面坐前面，啊！即係呢種咁嘅態度啊！ 嗰個唔係 boss， 嗰個領導嚟嘅喎，好靚位置先得領導。 我實際嘅生活，我唔會係因為有錢定冇錢咯，而係譬如一個即係一個乞衣咁樣，即係我就會有啲驚咯。咁都啱嘅，你話即係唔係要愛所有人啊嘛？咁我心會好過啲，我真係唔會坐喺隔離咯。 你， 因為我做唔到呢一樣嘢，我覺得係。 嗱，如果佢已經坐咗喺度，除非坐咗你個位啦，係咪啊？啱啱即係你個紅燈嗰個位係你個坐咗落去，咁你點咧？我坐邊咧？我唱歌喎，應該坐隔離噶嘛，因為佢喺度，我唔去咁。咁即係呢個當然你噶覺得唔舒服，令到你咁啦，係嘛？但係唔係一定要你坐佢隔離噶。不過佢入得嚟，你唔好話喂，對唔住，你出去，你冇資格入嚟，因為你咁嘅身世，即係我哋唔可以咁做咯。 哦，咁呢樣我唔會。 啱啱呢個星期日。第一次我都第一次見到，我參加八點三彌撒，咁啊彌撒完嘅時候出門口咧，就啱有一個女人，我都冇望清楚究竟係咩人，揸住個紙牌，即係好似人哋喺轉彎啲路馬路轉彎，揸住個牌嚟捐俾錢、爭攞錢之類，咁有一個教話。喂，點可以㗎？點解佢喺呢度企喺度啊？點解你喺嗰度攞錢啊？咁唔趕佢走啊？咁即係有個教友咁講，咁個教友即係識我啦。咁即係大家都好多次見面啦。咁我就話：第一，我哋冇權利管人趕人走，係咪？除非佢對人好騷擾。你話佢有冇騷擾咧？有少少啦，揸住個紙牌喺度，即係唔關你俾錢上下咁，個牌。咁我冇直接干擾你，冇拉住你一定要你俾，係咪啊？你中意俾咪俾，唔俾咪唔俾咯，冇所謂噶。咁我覺得我哋唔可以，因為你係聖堂，你就話唔準佢喺呢度行乞，最多你用呢個字啦，係咪？即係我覺得唔可能咯，唔應該咯。除非佢騷擾人就係、是。入到去聖堂裏面捉紅燈啊！問好似收奉獻咁收法，咁咪唔同啦，個破壞啦，係咪？咁即係我覺得係嗰個觀念上要留意咯。 所以教堂通常都有 usher 咁解咧，通常㗎嚇。 嗯。 我哋教堂就都有過一排，而家好似又唔見到仲有 usher 喺度，都仲有啊。問阿 Dicky 先知啦。 點解要問我啫？ 因為你喺上邊望到後邊有冇 Usher 企喺後邊啊嘛。 通常阿 Fred 佢哋都會企喺後邊嘅。 即係 Usher， 不過佢唔係 formal 嘅 Usher 啦。 即係唔係好 formal 咁解啫。即係佢好老實講，我哋教堂即係容易分啦，係咪先？你係中國人或者係西人咁樣。咁通常你見到有一個即係算係即係講得俗啲就生口面啦，係咪？生面口嘅人，咁通常都會有人埋去，譬如話遞書俾佢啊，或者問下佢啊，係咪第一次嚟啊？咁啲，即係我諗呢個係作為教友或者係作為一個教堂，就算唔係教堂，我諗作為一個普通嘅團體，都係一個好即係好普通嘅一個禮儀咯，我覺得。咁至於你話會唔會影響人咁，真係我諗要睇個別嘅。其實我都有一個經驗嘅。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我哋 我哋教堂曾經即係辦過一啲活動啦，咁就即係要歡迎外邊嘅人嚟啦。咁咁嗰次好似係去滿地可嘅， 嗯， 咁咧我就被安排啦，就去接待一個係點講咧，一個單身嘅男仔 ，OK， 咁就即係嘗試去引導下佢啦嚇，即係接觸下天主教信仰咁樣。咁本來即係我都即係一路都冇乜問題嘅，即係都大家都幾傾得埋啊，或者即係個交往個過程都幾好嘅。咁但係去到一個 moment 嘅時候咧，我覺得就咦有啲即係有啲出乎我意料之外，就係咩咧？就係佢攞咗一個鎖匙扣出嚟咧，而呢個鎖匙扣咧係一啲即係女性身體嘅一個部位咁樣。咁嗱，咁喺嗰個 moment 咧，我係咪真係判斷咗佢咧？即係我好多有幾次我諗翻轉頭咧，我話啊，即係如果我將呢個男，即係將呢個男仔即係點講啊？即係帶咗嚟教堂嚇，咁即係會有咩事發生咧？咁。咁當然我冇好點講即係我唔會話即係哇你咁樣啊，即係好似即刻彈開咁樣，即係我冇啦，係咪？咁但係喺成個過程裡面，我都仍然都同佢係繼續傾，即係傾談啦，係咪？佢問我問題，我盡量答佢啊，或者係我亦都嘗試去引起佢對天主教信仰嘅興趣啊咁樣。咁但係我就冇好主動咁邀請佢翻嚟團體嗰度。點解咧？咁我自己諗啦嚇，或者我自己對我自己講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佢嚟咗嘅話咧，我唔知道跟住佢會點啊？因為佢連鎖匙扣都係咁點講咧？咁露骨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佢會唔會有啲更加猖狂啊，或者更加 進一步嘅， 進一步嘅行動啦，係咪？咁所以我冇邀請佢，即係我冇話啊你下次嚟啦，即係好踴躍或者好熱情咁去邀請佢。但我當然我會附帶一句咯，話啊，即係歡迎你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你可以嚟啦咁樣。但我就唔會話好熱情咁樣拉佢嚟咁。咁你話我係咪判斷咗呢個人咧？咁我覺得我某個程度上係嘅，嚇，即係因為用我嘅主觀意志咁去解去所謂劃分啊呢個係好人或者呢個係唔好人，咁我覺得我係喺嗰個程度上嚟講，我覺得係就好似我做咗個判官咁咯，即係或者我有時會諗嘅，我話如果調翻轉，如果佢係一個正在尋求改變嘅人，咁我係咪將佢判咗落地？你明唔明啊？即係明唔明我嘅意思啊？即係如果佢係想話哦，我想藉住呢個機會想認識信仰，想接受信仰，想改過做一個好啲嘅人嘅話，咁我咪一腳拱咗佢落地獄咯。即係我所以有時我都覺得有啲內疚其實。係咯，係咁咯。 其他怎么看啊？其他三位对Dicky 这个经验和他自己的反省， 我想我们宗教团体好，或者我们华人的宗教团体呢，确实是有一个有意无意之间呢，就有一种拒絕或者拒於門外那些跟我們不是很相稱的人，不論是外表好，或者知道是同性戀人好，或者知道他是吃大麻好，知道他或者是甚至乎是異性人好，即是這個社會有很多這類人。我們教堂或者因為我們團體小，就 很強調，即或者自己有一個很高調地講呢個保護主義嘅，大家小心啲喎，咁好古怪喎，或者有啲人話蛇頭鼠眼喎，咁其實人哋新移民嚟嘅，不論係華人好，非華人好， 即係我哋可能同人，即係本身嗰個境界性。 點解性斷咗 啲？佢由頭到尾喺度咳，係啦，喺度咳緊嘅。咁咧就佢有個人喺隔離咧，就唔知佢老公啦，點解老西人嚟嘅？佢哋差唔多應該係八九十歲嗰類嘢嘅。咁咧好多人咧，我記得佢哋初頭咧就有好奇之心，擰轉頭望望邊個啦。跟住咧，我見到啲眼神係判斷嚟嘅，就好似有啲厭惡，喺度話。你咳你可以坐後邊噶，或者坐樓上噶，嗱，即係我覺得，但由頭到尾冇個 Usher 行埋去話，睇下 offer 啲 help 可唔可以移你個位去咗邊度啊，或者俾粒藥丸去人食啊，冇嘅。西人都咁簡單嘅，都唔係成日做，何況我哋中國人團體，即係我有個感覺喺度，即係我哋好唔想願意見到呢啲挑戰。又未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好像啊 Susanna 講，突然間人坐咗去隔離，變咗犯到佢嗰個保衞性，因為咧可能佢得兩尺保護自己，你唔好埋嚟我兩尺啊！即係 Susanna 係有咁嘅保護性喺度。有啲人咧唔坐埋，唔坐埋嚟都關我咩事？你唔係攻擊我，但有啲人好敏感呢啲嘢㗎。咁所以咧，有時咧就係唔殺到埋身，你就唔會可以講好多好多道理都得。但突然間有啲突變嘅嘢咧，大家都唔願意出聲，不如你做啦，不如你做啦，不如揾嗰啲騎士會做啦。即係我哋好容易 pass along 呢啲嘢俾人。多倫多我唔知有冇咁多教堂，我諗你見好多。咁啊，佢哋點樣去處置？我諗係靠個人嗰個敏感程度咯。 即係我話各個團體咧都可能有咁嘅現象嘅，唔單止係教會，就算啲社團一樣。你突然之間啊，整個衣衫褴褛嘅人入去咧，可能佢話你嚟做乜嘢啊？對唔住啊，呢度唔侵你噶，都會有係咪？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就算講到教會有理論上我哋應該有愛心，但係唔係個個識得去面對呢啲嘢嘅，好難講嘅。即係佢出現嘅時候，你究竟講乜好做乜好呢？咁因為你個 comfort zone 咧，每個人係唔同噶嘛，尤其是你過去嘅經驗咧，係影響住呢樣嘢噶嘛。原來我以前試過啊，俾一個人坐我隔離啊，佢又整蠱我啊嚇，又對我唔尊重我啊等等。咁我日後就凡係三寶人都覺得唔舒服噶啦。即係坐我隔離嘅話，咁呢個好自然嘅，除非即係呢個人咧有即係得到特別嘅輔導啊，教咗啲方法啲面對啊，就話啫。咁特別就話唔識得處理咧、就是，正話你講哦，有個人嘅咳個例子啊，你話咳個例子，點解冇人去問下佢俾啲藥佢食咧咁？嗱、呢個就係觀念上嘅問題嚟嘅。中國人咧就可能喂啲吞咗呢一滴嘅。咪驅風油啊！但係鬼即西人咧就唔會做呢樣嘢嘅，因為亂咁俾藥人食咧，好大件事，好大責任噶嘛，就唔會做呢樣嘢嘅。最多能夠做到話，要唔要揾杯暖水啊？去到呢度嘅啫，係咪？咁亦都睇個環境咯。哇，邊度揾水啊？係咪？咁即係好多因素影響住我哋，即係我覺得咧，我會睇，即係話阿迪奇嗰個 case 嚟講咧。我在我角度，如果我出現咧，我會想一樣嘢，就係我要做抉擇嘅時候，究竟呢件我要做抉擇嘅，究竟同我有冇利益關係？如果我諗係為大眾利益嘅，為咗大眾安全嘅，我唔想呢個人咧出現咗咧，哇！原來個個都伸手問佢借錢嘅，咁。會好影響人哋嘅喎，唔係單邊呃唔簡單喎。以後嗰啲教友會唔會敢嚟翻嚟呢間聖堂咧，都有個問題嚟嘅喎。咁所以咧，嗰、那個決定咧，同話只有我自己對我自己嘅利害關係咧，係兩回事嘅。所以我會睇 如果對為嗰個目標嘅理想係為大體去做決定咧，我覺得唔需要，即係我咁講啊 ，Dicky 話：哎呀，係咪我一腳掗咗落個地獄嗰度咧？咁我就不至於，即係你咁大力一掗佢落咗地獄，即係因為佢有表現在先啊嘛，而你影響到你會諗到，喂佢對團體嘅影響點咧？對其他嘅教友影響點咧？係嘛？咁如果唔係喎，如果係老細話：喂，你今日陪佢，今晚咧帶埋佢翻屋企瞓嘅咁。啊，咁啊唔同啦，咁啊同我个利益嘅关系啦，系咪？今晚要我同佢去，我带佢我翻我屋企瞓觉喎，咁我对屋企人个嗰个安全感点啊？同我个利益关系喎，咁可能我会谂多啲就话，咦？咁我会唔会好自私啊？咁我真系可能真系一脚掹咗落去，掹佢落地狱喎，咁。但呢个就我觉得系我要内疚多啲，最即系去谂多啲。但系另一个咧，可能我觉得我安心。因為我做決定的時候咧，唔係為咗自己，係為咗大眾嘅。 哦，咁即係當然啦。我頭先講話一腳掹佢落地獄，即係可能係誇張咗啲啦。即係起碼我唔會話，誒、哎、對唔住啊，你咁樣嘅態度，即係我哋團體唔歡迎你。即係我冇咁講啊，係咪？只不過係即係我頭先好多時我當我聽到或者睇到話唔好判斷人嘅時候咧，我好多時會諗翻呢個例子出嚟啊，即係諗翻呢件事。點解可能即係印象都頗為深刻啦嚇？咁正如我頭先講，即係我某一個程度上嚟講，可能係因為我以往嘅經驗啊，或者係可能即係可能我自己嘅偏見，我 stereotype 咗呢個人，咁所以我先至話會唔會係我掟咗佢落地獄咁解啫？即係當然我冇拒絕佢，我都歡迎佢嚟我哋教堂。只不過係即係我個心就話，如果咧佢真係會再出現嘅話咧，咁我要揾執事啊，或者揾邊個嚟，即係同佢做啲輔導先啦，係咪？咁即係個情形係咁嘅，即係有感而發嘅係即係因為講話判斷呢件事，我所以先諗翻起個例子。 不過我可以講有啲注腳咧。凡親呢啲突發事件，或者係冇預料到呢啲人咧，咁第一考慮頭先阿 Peter 講過啦，究竟嗰個利害係個人嘅利害啊，定係一個團體嘅利害？咁呢個你係恐然諗到啦。如果我帶個炸彈入嚟，你梗要處理佢啦，係嘛？把刀仔落嚟，把槍落嚟，你梗要理佢。但如果只係衣衫褴褛嘅，佢講有咩傷害咧？呢個第一要判斷嘅。咁第二咧就係究竟。我自己本身一個人有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些事幹，不論是心理上的質素沒辦法處理這件事，還是說自己哇那個三百多磅的乞衣走進來，我得百多磅的，怎樣可以控制它呢？這個也是一個身體上面的限制。我想做完這兩樣之後呢，還要說你自己有沒有吉事，有沒有勇氣去做這件事，會不會譁眾取寵呢？會不會令到那個人更加 embarrass？ 可能他真的只是來祈禱，但因為你這樣說他很 embarrass 都不定的。我想所以這個很多考慮的。Peter Lau 在 social work 的 organization 見得多這件事，是吧？同樣的我買嗰時候你都見過，喂冇大聲啊！你哋 唔係因為你頭先講嘢真係好似禍蟲咁啊！我哋聽唔到你講嘢。 我講完啦，但大聲嘅啫。 啊，不過你 我睇到係依樣嘢嘅，咁即係我哋 係。不過你頭先講即係 聽咩話？ 不過你頭先講到話，即係喺教堂裏面，即係遇到一個衣衫褴褛啊，又或者甚至乎話問我哋問教友攞錢啊咁樣嘅人咧，咁的而且確我哋教堂曾經出現過嘅。咁以前咧耐唔耐咧會有一啲即係講得唔好聽，即係個樣係比較似流浪漢嘅人咧，會入嚟我哋教堂。嗱咁嗰陣時咧，執事咧嗰個處理咧， 就佢亦都有同我哋做 usher， 即係我嗰陣時都曾經做過 usher 啦。咁同我哋講咧就話，即係即係當然係歡迎佢入嚟教堂啊，但係要話俾佢聽咧，即係呢個係一個華人嘅團體，我哋開嚟撒咧會講中文嘅。咁同埋咧我哋係歡迎佢嘅無論佢係嚟參加嚟撒好，或者甚至乎佢嚟祈禱都好嚇但是即係從安全的角度咧，阿執事咧亦都係同我哋講咧，即係話稍為留意一下呢個人咁樣，因為你唔知佢入嚟之後會做乜噶嘛，係咪？即係譬如有啲其他國家有啲人會走去聖體櫃將啲聖體掉曬落地啊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曾經係有呢啲情況出現過。咁我唔知道，譬如多倫多或者係其他地方嘅人點樣處理啦，但係。即係我聽到或者係我收到嘅指示就係咁樣咯嚇、啊。我哋係歡迎任何人入嚟教堂啦嚇。咁、啊、但係就即係會好將即係好實際咁樣將個情況話俾佢聽嚇。呢、這個係即係唔會係一個英文嘅離撒，係一個中文嘅離撒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點講咧？我覺得呢個都。我不知道呢又不可以話是批判人的，即譬如即是挺難做的，我覺得因為要好看你當其時怎樣跟那個人講的，即如果你那個語氣是粗聲粗氣或者是不禮貌，或者甚至乎是讓人覺得到你是在驅逐即下逐客令的話，其實對那個人呢我覺得是挺批判性的。所以即做接待真的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對，所以你不做騎士會、啊、 所以 我做些不出聲的事比較好一 點。我說即我的書呢，其實很多東西就很淺白，不過是很實在的，就是要我們自己每個人在我們的生活裏面去睇翻，去諗翻，究竟我點樣做咧，係一面鏡子啊，俾我哋嘅反省嚟嘅。所以我哋當然唔可以用一個表面嘅字眼去睇。佢見到嗰個就歡迎，見到嗰個就即係要點點點，即係都要明白當時雅各伯寫個書信嘅時候嗰個現象個背景，所以佢咁樣教導我哋。咁當然最重要仍都係保持一份所謂愛心啦。愛心是包括了個尊重，是不是？正如張華說，你縱使是要留意住，但是你不可能做一些事情令到個個都要即是當這個是怪人，當這個是有問題的人，那已經出現一個變成你的關心的行動呢，是變成不尊重了個人。那好啊，我們下個星期一做他的第五章就 我想問個問題，問題啊，喺啲教堂嗰度有冇人強行想領聖體或者領聖血嘅咧？如果咧，會唔會個神父會比較遲疑，或者係問佢，或者係 discourage 佢哋咧？ 佢強行要領呢樣嘢啊？ 係啦， 嗱，我就冇見過咁耐，但喺香港嗰時咧就見過一個，佢好似係。有少少心理或者精神嘅問題嘅，每逢喺堅島總堂咧大禮彌撒嘅時候咧，即係好隆重嘅嘢嘅時候咧，佢就一定跪一開始開彌撒之前咧就跪喺聖堂門口噶啦，喺門口又好似雙腳跪喺度，由頭跪到尾，咁咧就嚟跪差唔多領聖體咧，佢就由聖堂後邊一路跪出去領聖體。咁但係嗱，我唔識呢個人究竟佢係咪教友，我都唔知。佢究竟實在情況點，我都唔知。次次都要人咧抬起佢，叫住兩個家底咧，佢咧就亦都好似俾警去示威俾警察抬咁咧嚇，縮起佢兩隻腳嚇，俾人帶咗佢出去嘅。咁即係究竟呢個情況係咩，我唔知。然後喺渥太華咧，我就見過咩咧，有一個教友咧，佢。好像不吃得面粉的， 所以咧佢就同神事前同神父讲嘅，佢就领圣血，佢唔领圣体嘅。咁所以佢领圣体嘅时候咧，佢一系神父会叫佢你早啲上去领圣血，一系就最后上去去领圣血，就唔会送圣体嘅时候咧，佢突然之间领圣血，即系咁安排，就见过咁嘅嘢。 OK， 下次点啊？对唔住，打散咗你讲嘅嘢。 冇啊，咁下次下个星期一继续讲埋第五章，后面有讲少少富游圣事嘅一个问题，咁样完咗就可能咧要休息一段时间咧。咁啊，至于下一次系讲咩书咧，咁我就听过有人提议话睇我哋去佢睇呢个希伯来书，亦都有人话俾我听。有人想讲咩呀，约伯传。好啊 ,OK。咁啊好啦，完啦。 OK,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